家书，一声关注，一句平常的体己语，令我快慰，心里满是暖意，犹如令我置身春肺里。重提到家中禅前旧宴，重回旧里家中居，信中写到家乡的雨滴滴细语话儿时，问我有否记挂旧燕子家乡的细语。入我眼里，心里满是歉意，繁忙闹市看不到喜欢的鱼，难忘记我学牛郎骑父辈，童谣万唱一家欢喜，要深深记，望着这信里儿睡，念到故乡两老，愿此燕子家乡飞去。这信里儿睡，念到故乡两老，愿此燕子家乡飞去。念到故乡两老，愿此燕子家乡飞去。